日前外地的一起案件，云南少女投毒案，当事人叫钱仁凤啊，他呢是再审无罪释放，坐了13年多的牢之后获得了无罪释放，那这中间有怎样的故事，又应该由哪些部门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这是咱们今天警法在线关注的话题。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佑天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马律师。马律师你好。 好，听众好，主持人好。 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今天关注的头一个话题哈，我看到现在的中央电视台的13套新闻频道也是正在播这方面的消息，那用到的报道名称呢，说的就是深圳滑坡灾害事件。那这样的一个名称恐怕也是值得我们来探讨一下的，因为从一开始包括到现在大家都在说到的这个滑坡，然后随后随着媒体的报道以及当地的这种受灾人的这种反应以及当地居民很多人的一些反应，记者也挖出了很多内容，包括这一次的事故到底是滑坡吗？现在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心中自己的答案，那么专业人士怎么来看，那它到底是垮塌还是溃坝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问题。那我们看看在21号法制晚报的一份报道啊，它这个里面呢就说到深圳滑坡受纳场报告曾警示渣土场有溃坝的风险。在20号发生的这场事故，多人被困之后呢，20号晚上，深圳市应急办发布会上表示，滑坡造成了59人失联，当然后来的数字已经有了多次的变更。而国土资源部的官微在22点的时候通报说呢，初步查明深圳光明新区垮塌体为人工堆土，原山体没有滑动，人工堆土垮塌的地点属于淤泥渣土收纳厂，主要堆放渣土和建筑垃圾，由于堆积量大，堆积坡度过陡，导致失稳垮塌，造成多栋楼房的倒塌。深圳市光明新区城管局证实，发生滑坡的是当地工业园区附近的一个临时的淤泥渣土收纳厂，这个收纳厂为合法审批建设的项目。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发布的《深圳市淤泥渣土收纳厂专项规划2011到2020》，淤泥渣土是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气土、气料及其他废弃物。而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2月，经新城区城管局审批同意，在凤凰社区当地的这个建立了这样设立了这道淤泥渣土的临时收纳厂，而收纳厂的这个场地证的编号也公布出来了。大家特别注意到，它的使用期限是到2015年2月21号。法网记者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政府在线网站查询到，光明新区出事的这个地方呢，它的建设单位是深圳市绿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一份编制日期为今年1月12号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介绍了项目的有关情况，同时报告披露了这个收纳厂的前身项目选址原来呢是红好石场，由于石场开采造成了山体植被严重破坏，气土任意堆放，开采区形成了大面积的土壤裸露，项目已经填到了淤泥渣土100万立方米，造成了水土严重流失。选址区原有的污染呢，主要是生态环境破坏、水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生环境污染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了，救援工作仍然是在进行当中，大家也还是在关注着这个事件的进展。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对事件的名称啊，从一开始的滑坡到现在呢，大家说到的统一的相对比较统一的说法就是深圳的滑坡灾害。那么这个名称的一个变化，我也想首先来请问马国华律师，名称的变化是不是也代表了这个事件的性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正在逐渐的被大家一步一步的通过调查来认知呢？ 夏女士。 是的，从一开始呢，我们感觉呢好像是自然山体滑坡、泥石流这类的，但是从调查的情况越来越清晰的看出，这是一种坍塌体为人工堆体。那么从这个事件里头，我们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受纳场。 嗯， 受纳场这个名词一般不是施工单位，他不太熟悉这个，一般老百姓也不太知道。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对受纳场这三个字要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考究了。那么这是一个临时淤泥渣土的一个收纳场，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管是修地铁也好啊，高铁也好，或者一些建筑工程也好，我们都要把一些个没有用的淤泥啊、渣土啊要给它挖走，那堆放。哎，那么这个地方堆放的地方呢叫受纳场。哎，这个受纳场的规划审批建设是由这个城市建设局由他们来负责的。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也看到了，它是经过一个合法审批的一个建设项目。 是， 但是呢它合法审批项目的时间只是到了2015年2月， 也就是其实已经过了这个期限了。 是的，已经是过期的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事故发生的前两天，我们从报道中看到还有很多渣土还在这继续的在堆积。哎，那么使这个受纳场的容纳程度就是严重受到了损坏。所以说如果是从二月份就停止了，或许这件事不会发生。 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哈，也特别提到了除了刚才的这个时间节点之外呢，也说到在过了这个时间节点之后，今年的七月份当地的这个城管来检查这个受纳场啊，看到这个相关文件之后呢，发现施工图纸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单位不一致，已经要求加快修改并完善统一。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复点的申请工程哈，这刚才咱们说到的申请覆土期限已经到了，已经停止受土，是严禁违法乱盗土的了。可是当地村民表示，在事发前几天依旧看到多辆泥土车前来倾倒泥渣，那就在滑坡的前一天晚上，这些车还来倒过土。不能说这些倒的土就是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没有办法这么来判断。但是从媒体报道当中透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而且也是指出了这个当地的某些部门，所以在这儿我们在想，既然一开始说是滑坡，现在已经证实了它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山体一个滑坡的现象，而其中有非常大的人为因素，甚至完全就是人祸，那么这其中会涉及到哪些部门的责任、监管责任和它之间处理的这个责任呢？马律师。 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是在深圳光明新区。那么光明这个红澳泥渣渣土收纳场的项目呢，本身它是一个环保项目。这个环保项目呢，它的建立呢，有助于对于这个地区的淤泥渣土呢进行有效的消减和处置。但是事实上，我们通过这个所有的报道可以看出呢，它不但这个没有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且造成了现在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但是关键的谁是责任人，我们在这个后续的报道中呢也逐渐这个显示出来了。那么这个城市管理局的规划部门有规划，是吧，管理部门有管理文件，规划部门有规划措施，但施工部门和这个施工的图纸又不一致。 嗯， 那么这个工程是市政府的招投标项目，招投标的项目的中标单位实际上没有，不是实际的施工单位，真正的实际操作这个工程和现场的是另外一个单位。那就是说按我们平时那个建筑施工单位就是借别人的资质来自个儿来搞，有资质的不干，没有资质去借资质，那么借来的资质本身他自个儿是不合格的单位，对吧。那么这两个单位之间不管他们之间签订什么样的推卸责任的一个协议和合同啊，那就是说你用我的标，那么产生的所有的责任你来负责，这他们只两个人之间有效力，但是对于社会对于第三方不承担任何，没有任何的效力。所以说这个招投标、中标单位、借标投标这两个单位都要承担责任的。 现在是说这一样的一个项目工程，它从招投标的这个环节来说呢，其实是出了问题的。 是的， 走了一个非常好的程序，但是其中去应标的人并不是那个真正有资质的那家单位。而现在随着媒体的报道，也发现这两家实际上在借资质的时候呢，签过一系列的对外推卸责任的协议。这种协议刚才马律师说了，它是一个无效的协议。 是的， 那难道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责任就全着落在企业身上吗？无论是真正的施工单位，还是说被借资质的单位，这两家企业有能力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事故之后的这个种种方面的承担的责任吗？除了他们之外，难道当地的有些政府部门、行政部门就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直接的施工单位、直接的责任单位，同时有监管单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从这个报道中也可能看到了哈，这个地区它出现问题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在2月份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报告已经打给了城市管理局，说这个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危险的这个迹象。那么这个管理部门没有及时的制止，没有及时的停止这个收养场的使用，那么这个管理部门是承担这个很大程度的这个管理责任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刚刚我们说到它本身是一个行政部门，它有监管责任，但是当这个监管责任因为咱们假设说因为它这个监管责任缺失而导致了，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出现之后，在这份监管责任之后，会有谁受到更严重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吗？ 我想应该是今天早上的新闻里也说，那个检察院对于这个破坏环境、破坏这个公益事业的，作为那个公益事业的就叫控告人，已经向法院提出了那个控告，要追究责任人的这个行政责任。所以我们想，这个它也是一个环保工程，也是在这个公益范围之内的。将来检察部门应该是代表公益、代表民众来进行这个追究相关人员的这个行政责任、管理责任和具体的直接责任。 其实要说到这样的一些有人为因素在其中的假天灾哈，我们可能稍微一回忆，今年就有很多起。往前面一点，天津的这个天津港的爆炸事故，再往前年初的时候，这个监利的沉船事件等等等等，在某一件突然出现的灾害面前，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到表面上它是一个天灾，那么实际上只要往深里去细挖一点，就发现它实际上是有人祸的原因在其中的。那刚刚呢，马律师也说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属于环保方面的事情，检察院根据现在的修订的之后的法律，它是有这个权利，同时呢也是有这个责任去提起这方面的调查，甚至提起这方面的诉讼的。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件事情当中，该发挥这些职能的部门千万不要再缺位。那刚刚咱们说到的是责任的承担哈，因为现在调查结果没有出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呢也是仅仅能够针对现在对外公布出来的、媒体报道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来做了一个浅层次、表面上的一个分析。而这样的事情刚才我说到了，这种貌似天灾的事情已经不只是一次出现了。那除了这种责任的追究可能是稍后之外的，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救援，而相对救援之后连接的比较紧密的，那就是赔偿了，直接受害人的、直接受害人家属的这种赔偿了。那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中，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呢也是说，在这起灾害当中呢有很多人不幸遇难了，而这些人大多数呢都是施工单位的这个工人哈。那么现在刚才也说到了，确实也有人比较走运被救了出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已经去世的和侥幸被救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灾害之后，他们的损失由谁来赔偿呢？ 目前来讲肯定是国家在从人力物力方各个方面呢进行大力的抢救，那个来弥补这个损失。根据事故这个调查和进展， 首先呢，国家可能从深圳市政府这方面先对这个死难家属呢给予一定的这个赔偿和安置， 是由当地政府 肯定是要由单位先来进行垫付的。然后呢再根据这个调查的深入来直接追究这责任人的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具体哪笔钱是怎么去支付，再由政府部门去进行协调。但是呢，政府首先会站出来对这个死难家属呢进行一定的安置。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由当地政府来垫付哈，那针对这样的一些事故，它的这种垫付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说其中涉及到了一些比如说施工单位的购买的一些保险，那这样的一些事故它是不涉及到保险的责任呢？ 原则上来讲，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意外事故，所以这个意外险里头应该是能够支付一部分的理赔的数额的。 那么除了保险之外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它的整体的标准，除了保险之外，那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标准呢？ 目前这个具体的这个处理方案还没有完全下来，但是我们从其他的事故过程当中，一个推论，估计大约一个就是丧失生命的，差不多是80多万的补偿，这是在其他的遇难者的一个 给家属的补偿。 对，然后在其他的事件中，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进行的。 那么事件呢，因为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其实现在救援也正在进行当中哈，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警法在线也会继续来关注的。随着调查披露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相信事后的这个责任也会越来越明晰。好，咱们这个话题呢，就今天先暂时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警法在线继续，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会和大家说一说云南的这个少女啊，一下坐了13年的监狱，现在被无罪释放这样的一个事情。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喽。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云南少女投毒案，当事人钱仁凤再审无罪释放。可能朋友们大约还有一点点印象，在2002年，那真的是十好几年之前了哈，一名2岁的儿童摄入毒鼠强身亡，另外呢有2名儿童经抢救脱险，而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凤被认为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而被控制。钱仁凤在狱中给家人寄去照片，然后呢也是一直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不停地在申诉。那么在今年的12月21号，曾引发广泛关注的云南巧家县钱仁凤投毒案，历经了3年复查再审，终于获得了改判。云南省高级法院认定，本案是否系毒鼠强中毒、毒物来源、投毒时间、投毒方式的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与合理怀疑，原有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原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钱仁凤无罪并当庭释放。那简单回顾一下当年的事发， 在2002年，云南巧家县的一个幼儿园发生了一起重大投毒案，一名2岁的儿童摄入毒鼠强身亡，另外呢有2名儿童经抢救脱险，而17岁的幼儿园保姆钱仁凤被认为是有重大的作案嫌疑被控制。事发7个月之后呢，当地的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这个案子，而同年年底，钱仁凤因为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随后云南省高院是维持原判。入狱之后，刚才我们也说了，钱仁凤是坚称自己无罪，不断的来申诉，而且呢他也是对外说呢，他是曾经多次遭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当然他的这个说法呢也是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杨柱来告诉新闻界媒体的。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一下案件的检察的一个最终的判决结果出来了，那么原审被认定事实不足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他无罪，并且当庭释放了。而他在监狱当中呢，已经待了超过13年的时间，这也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那么虽然他已经被无罪释放，但是呢在钱仁凤的代理律师杨柱看来，这并不是本案的终结，真正的凶手依然是逍遥法外。那么在自己的当事人钱仁凤无辜蒙冤13年，不能是只以他的无罪释放就草草了事，还需要是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么在投毒案发之后啊，这个杨柱律师呢接手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他对媒体也是披露，所以说呢这个事件在首要嫌疑人啊其实当时并不是他的当事人，但是呢这个首要嫌疑人却并没有被调查，这是最让他困惑的一点。当时事发的这个幼儿园呢叫星瑞宝宝园，园长朱梅因为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家产赔进，幼儿园也关了，但是在当年他的笔录当中，这个叫朱梅的园长向警方有这样的陈述，说当年呢巧家县某资源局局长的儿子曾经追求过他，被他拒绝了，随后另外一名追求者也被他拒绝，这两名追求者在遭到拒绝之后居然联手偷盗朱梅家的财物3次，共计6000多元，而随后呢被朱梅告发之后遭到了关押。朱梅在笔录当中明确地说，他们两个都非常的恨我，这是其中的一条线索。而在这样的一个案件，那么现在看来呢，这样的一个案子是一个冤案啊。我们也是看到报道当中说，在检方复查的卷宗当中，对于钱仁凤的供述笔录签名和指纹的鉴定结果显示，在钱仁凤的讯问笔录以及辨认笔录当中，有5份笔录后面的落款签名并不是钱仁凤本人书写的，而是蒋某、李某、杨某3名记录人所签的，这3名记录人的身份是警察。那现在这个案子终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对当事人来说，对于钱仁凤来说，这显然是等了多年，终于是盼得云开见日明了啊。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它会不会是事件的一个终结呢？那我们首先呢，也是想请问来自天佑律师事务所的马国华律师，刚刚我们说到这现在是一个无罪的判决了，那无罪的判决是不是就是说这个钱仁凤他就不是这个凶手呢？可以做出这种直接的判断吗，马律师？ 是这样的，过去呢我们一在做刑事案子的时候，有一个很那个不规范的一个就是习惯吧，那就是说为什么抓你啊？抓你你没罪抓你，抓你就是坏人。那就是说先推定他是有罪，然后才抓他，然后你再说你的那个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是叫有罪推论。那么现在呢，那个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这个司法改革哈，我们一直在就是说推进这个无罪推论。无罪推论呢就是说不管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我在这个抓到你的时候，或者是碰有审讯你的时候，首先呢考虑到你是无罪的人，然后呢通过各种证据口供和旁证人证物证来证明你有罪的时候，然后再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那么叫做这个 在认定你的是否有罪。那么这个前提就是先说疑罪从无和无罪推论这两个理论呢，从那个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呢是早就实施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国家原先规定也是这样规定的，但在习惯做法上来讲呢，先是说你是坏人我才抓你呢，哎，那现在呢我们要改变这种观点，那着重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说无罪推论或者说疑罪从无，只要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疑点存在，无法完全证明这个就是嫌疑人就是犯罪人，这个像这个投毒问题就是他做的，没有十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从疑罪从无的原则，那么最后经过现在的案件的重新审查呢，哎，推定他是无罪。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办案当中呢，我们也考虑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他确实犯罪了，但是呢我们从程序上和证据的收集上我们缺乏了很多的依据，或者说程序不合法，这样呢明明在那个内心认定的时候认为这事就是他干的，但是我们的证据不足，我们也要释放他，哎，就不能追究他的责任。另外一种呢确确实实无法证明这事就是他干的，哎，那么这就是证据不足，哎，这种证据不足我们也从疑罪从无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追究他的这个，不能给他定罪量刑。 嗯，而这其实是理念上的一个进步。 对， 嗯，那么这个案子和去年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聂树斌案子又稍有不同哈、啊。那么这个案子呢，是除了被判刑，然后现在是被无罪释放的钱仁凤之外呢，根据刚才我们看到的媒体的报道，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他在案发当时是有另外非常重要的嫌疑人的。那么现在钱仁凤被无罪释放了，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案件？自然而然他就没有终结，那当年这个案子真凶到底是谁，是不是就应该继续去查呢？这个启动的程序他是怎样才能够提起的呢？ 从目前披露这个情况来讲，这个案件并没有终结，那么过去负有嫌疑的这些案件呢，应该去继续的进行这个调查，而且呢，在这个案件里头还人为的制造了冤假错案。那么你警察记录人，身为警察，你在记录的时候，对一个未成年的人，你替他签名，实际上本身就是在制作一个假案，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行为。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现在当钱仁凤被无罪释放之后，他坐了13年的冤狱哈。那当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三个替他签字摁手印的警察，是不是应该被追责？ 我想应该是的。嗯，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讲，你必须追究这些人的那个法律责任。 那这种追责是由什么样的部门来启动的呢？ 应该是由检察院的部门。 嗯，当地的检察部门。 对。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钱仁凤作为他个人来说最好的年华啊，在监狱当中，而且按照现在的判决结果，他是一个蒙冤入狱的情况，现在被无罪释放。那么这十几年，大家也都知道有国家赔偿这样的一个说法，不应该是白白的就在里面蒙冤在里边过了这么多年。那么他的国家赔偿这一部分是应该怎么来启动，大概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就2015年也下发了一个文件，下文件关于对于这个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就是说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的，每天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呢，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呢，按照上述的一个标准来执行，因为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标准。那么它是根据2015年5月27号公布的2014年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工资是57346。那么就是比上一年呢增加了将近5000块钱吧，日平均工资是219.72，那就是说你关押人家一天，那你就要给这一天就要给上219.72元，加上这个增加的部分呢，我大致算了一下，那么他至少应该在得到75万元左右的赔偿。 刚刚我们提到钱仁凤在入狱之后呢，是坚称自己无罪，不断的申诉。而在2013年的5月30号，云南省检察院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复查。在今年的5月4号，云南省检察院呢向云南省高级法院提出了再审检察建议。同一天，云南省高级法院是做出了再审决定。那么最后的一点时间，也请马国华律师呢跟大家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像认为自己是蒙冤入狱的这种刑事案件，如果不服的话，他的程序应该怎么来走？ 如果说经过一审判决不服的话，那么呢，我们要有一个给他一个上诉的机会。而且像从法律规定来讲，上诉不加刑。所以说这样来保证你的上诉的权利。如果上诉以后二审是维持原判，或者说改判以后对这个结果仍然不服的，那么呢，当事人还有最后的一个申诉的机会。 申诉。 哎，但是这个申诉呢，我们说不影响一审、二审这个判决结果的执行。但是经过多年的申诉复查，确实是认为这个案子有问题的话，那个申诉部门呢有可能就先终止原先的判决的执行，给予改判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就像钱仁凤这样的一个案子， 对的， 现在就是属于在申诉阶段，最后翻了案。好，非常感谢马国华律师，我是高婷，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呢就是这样，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2015北京榜样十大人物评选结果即将揭晓，63位候选人。